今日我哋嘉宾啊，刘兰昌博士啊，马鼎盛啊，翻紧嚟噶啦。咁啊，仲有小弟刘天赐。咁啊，好啦，咁啊，未曾马鼎盛嚟之前，我哋先嚟个前菜先。 系， 刘兄，你觉得呢个疫情做咗今日会唔会有新嘅发展咧？ 嗱，我自己觉得咧，可能而家啲听众咧最想听啊，次官你讲翻你嘅加拿大嘅见闻啊！ 我咧 可能最有趣嘅吓。 我咧就系冇错。 但我可以提供我自己觉得而家比较关注咧有两样嘢。 嗯。 第一样嘢咧就系话美国喺感染到500万人嗰时咧就死咗20万。 系 嗰、那个期间咧，死亡率好高。 系 咁，而家从500万去到700万咧，死亡人增加唔系好多。 系啊， 咁我觉得而家呢个信息咧，啲媒体人讲得唔多。 系， 即系你包括特朗普都3日就搞掂啦，3日就搞掂啦。呢个第一个信息。 嗯。 第二个信息咧，就系今日咧，就系内地好多媒体咧就已经系公开啦。话北京同埋武汉咧就公开就发邀请预约去接种由北京国药集团 研 发嘅嗰种疫苗。 系啊，咁马兄喺度咧，咁啊最好啦。咁我讲讲咧加拿大情况咧，因为咧美国同加拿大咧沟通咧，我喺我多省啊。就最主要咧就嗰條叫做彩虹橋， 系 啊真係好易過啫。嗰陣時我同我媽嗰時都成70几80岁，成日都過去嘅。去嗰邊咧水牛城買嘢嘅，嗰度平啲啊嘛，有好多 outlet 啊，叫outlet mall。咁有啲人咧直情過到去嗰邊咧入埋油翻過嚟添， 系 咁啊嗰啲係捉唔到嘅，合法嘅。咁第二問題咧，就係多倫多同埋美國咧嘅邊界咧，就差唔多就聚居曬所有嘅大部分嘅人噶。北邊嗰啲咧，咩黃都市啊咩嗰啲咧，其實唔係好多人啫，冷啊，零下幾十度冬天啊，冒住咩？多倫多都凍，但係咧。少即系温度高啲，咁啊有接近咧美国嘅大城市纽约啊咁样，10个钟头车啫，就唔系好耐。咁啊，所以咧聚居晒喺多伦多嘅边境嗰度，同美国边境嗰度，咁啊最多人噶啦。咁啊，所以咧有冇影响咧？肯定有，因为美国嘅疫情一定影响到多伦多，但系咧多伦多嘅。防御咧就同香港有啲唔同，佢个社交距离咧系2公尺，香港系1.5公尺啊，佢系2公尺。第二咧，佢所有嗰啲铺头咧，嗰啲食肆嗰啲咧就闩门噶啦，你4人啊，2人都冇，咁啊多数咧啲人过去，啲人买嘢翻嚟屋企食，就去超市上买嘢。咁我咧就老衬，两老咧就唔知道咧，原来有早晨咧系有老人时间嘅。咁啊7点到8点咧系老人时间，系唔需要排队嘅。否则咧你又要排队入得去，排队咧嗰条队好长，因为要相距2公尺啊嘛。哇，真系！我试过一次唔知老衬咧，就晏昼去就排咗9个字，至能够入到去。咁后来知道咧，7点到8点咧系优待时间，老人时间。咁嗰阵时咧，然后喺嗰阵时就排咗。第二咧个最大问题就系佢入一个字出一个，出一个字入一个，所有嘅超级市场。同埋其他公共地方都係，佢唔俾裏邊太多人，咁啊，所以咧，可以控制到嘅， 嚴過香港， 嚴過香港嘅，係嚴過。醫生咧就唔睇嘅， 醫生咧就因為佢費事啲人聚埋喺嗰個候診室等啊，所以咧就唔睇病。但係咧嗰啲驗血啊、驗小便啊嗰啲咧就開，咁你去攞籌，咁都要等親死嘅。咁驗咗之後咧，個醫生親身打話俾你，我未聽過親身打嘅，我第一次。接到電話，原來醫生即係咪？劉天賜點點點，你個報告點樣？咁啊知道咧，你個去攞藥，你自己去藥房攞藥，咁啊唔使再唔使見醫生添。 即係防止交叉感染。 係，少交叉感染係嘛？阿馬興，你香港太平啦嚇？ 香港咩太平？ 你住嗰度都太平啊！ 香港叫四个字，坐困愁城。 咁啊，而家睇戏都放宽咗喎。 睇戏有冇好睇啊？你去到要全程戴口罩，喺度噏两个钟啊，冇人啦。 系啊，咁但系都叫做有娱乐啊，唔使真系坐喺屋企咁闷啊。 你话今次系真系？百年內外都未試過咁緊張嘅、如果你話係佢嘅危害咧、又未必有咩 step 啊，咁冇咁犀利， 冇咁犀利 更加比唔上咩黑死病啦、甚至比唔上呢個中國古代一話天花， 係咁啊大鑊啦，全國嗨曬嘢 嘅，即係好似曹雪芹成家咁樣、乸又死，仔又死咁、不过而家就系人命矜贵呢个第一条、第二条咧就系个传媒啊，个信息啊，个网啊，咁就惊咯。我谂如果系非洲嗰啲地方连电话都冇嘅，咁佢又会病又会死，但系佢唔会惊啊嘛。佢認為不嬲都係咁噶啦，即係等於川普話齋，你美國即係平時流感年年都10万噶啦、你而家咪當佢流感咯。 哦， 係啊，感覺係差好遠。 其實香港咧，我 check 翻一啲資料咧，醫管局嘅資料咧，一年死於肺方面嘅人，8000几啊， 八千人， 係啊， 哦， 即係你8000几計翻。除翻你一日都係20多个啊！ 哦，都有20多个。 係啊，咁你所以你而家咁耐新冠肺炎即係先100几个，所以呢個死亡率其實我覺得真係 佢個恐懼係在於第一傳染， 係 第二未有藥醫， 未曾發明到藥，但係今日講喺國內咧已經有 疫苗 啦喎！ 你國內有疫苗啊？你蘇聯一早啊，俄羅斯一早話有啦。問題你做唔做白老鼠咁解啫嘛？ 你肯揾佢試啊？嗰只 你任何新藥佢都有一個，即係從動物唔講啦，從呢個人佢都要有一個過程。等到醫學上面有嗰個信心，佢有數據噶嘛。咁如果你好似川普咁話，唔緊要有我冚唪唥禮啦，咁3日出院咯，係嘛？呢啲嘢咧，好難講嘅。我即係睇過一個爛劇，爛劇嚟嘅啫。話其實有病咧，有一半係唔使睇嘅。 係咩？ 係啊。 即應該是大半 自己的 治愈 靠本身的抗体。 抗体会医的。 即你咪两条咯，第一条休息。第二条饮多啲水。 是。 乜嘢病都是咁嘅。 第三瞓觉。 休息就是瞓 觉。休息。 第二呢你去睇嗰啲呢有1/3是误诊嘅。 误诊啊。 喂你唔好话即好似医学界好愤怒喎。 系 误诊，我本人都试过，即系唔出奇嘅，即系医生唔系唔想害你，但系你嘅病症咧有好多种可能性，咁佢判断嗰种可能性咧啱就唔系最啱嗰种，又唔系完全唔啱，其实唔系最啱嗰种，咁有啲咧，甚至话系你唔去医仲好过去医， 系 啊。 即係當年咧，毛澤東就有一個咁樣嘅怪論，即係毛澤東啊，第一唔聽醫生話噶啦， 係實唔聽啊！ 啊，佢話我都唔信醫生嘅，醫生就係信一半都多噶啦。 嗯， 咁佢話嗱，而家我哋即係劉慶，我哋 係 啊蘭昌興 係。 我哋一讲周恩来都话毛泽东唔俾佢医，就耽误咗啦咁。但系毛泽东佢唔系咁讲，佢话嗱咁多个开多一个死一个， 嗯、 啊陈毅又死啦，啊边个又死啦，啊即系康生切到一碌碌啦， 嗯， 咁你即系如果唔医咧，反而佢仲保守。而家都有一種講法，即係保守治療咯。一睇問你貴庚啊，八張幾啦，唔好醫啦，唔好開刀啦。 呢個咧喺喺外國咧，都係盛行呢個講法。 係啊，即係我 冇需要你受太多痛苦啊。 有啲叫創傷性治療啊嘛。啊，到時你哎呀搶救啦，咁啊，咪開喉啦，開胸啦，乜乜啦咁。咁你斩开碌碌，咁佢又系冇咗，最后 又系即系 仲好痛苦。 系啦，咁所以我有即系有啲亲见嗰啲人咧，佢就系、是、一话即系医嘅可能性咧唔大噶啦，而且年纪大啊，你即系你自己选择咯。咁佢又选择翻屋企，翻屋企即系医生都话喂，有半年都算好啦。 嗯， 嗰年纪又仲喺度， 系，嗯，系啊，亦有啲有奇迹嘅， 唔系奇迹啊， 佢 即系你个医学诊断唔系十分准确 嘅，即系帮个心态就好关系。如果有啲人咧就系、是，哎，就咁啦，吓，咁啊，喺嗰个余生啊，即系食好瞓好，咁佢反而挨嘅时间仲多。 系， 你嗰啲成日好怕死嗰啲咧。你今晚又瞓唔著，聽晚又瞓唔著， 仲弊，嚇死！ 好快就玩完。 仲有乜嘢藥都試嗰啲？ 係啊， 啊更加，因為有啲藥咧係逢係藥， 逢藥三分毒、啊， 三分毒啊！ 我聽一個朋友講嘅，我又唔係好識啊嚇。即係呢個武漢呢次吹哨人咧叫李文亮啊，李文亮後來咪即係染病之後救唔到啦。 嗯， 但係佢好多人咧就將佢個藥單咧就打開出嚟，剪曬出嚟， 就話有啲嘢用錯嘅嘛。 唔係最好嘅藥，佢全部都有用。 哦， 咩球蛋白啊，咩 嗰啲唔 係 藥嚟嘅， 全部都有。即係好多有人講咧，可能佢真係有啲怕死。 哦， 心理過唔到關。 哦， 因為佢好後生啫嘛，三廿零歲啫嘛。 係。 咁你有咩問題嘅啫？啊。 嗯。 咁。咁啊，呢啲係人哋講啊， 過猶不及， 呢啲又係啦，有啲爭論嘅嘢未必作準啊。 不過咧就個心情好咧，呢個事實咧係幫咗嘅任何嘅 呢個好緊要啊， 最緊要， 好緊要， 呢個好重要嘅。無論你係染咗乜嘢嘅疾病，傳染病、冇藥醫嘅病、絕病、絕症都好。你的心情其實醫了一大半嘅， 就算你屈親腳啊，都係樂觀好過悲觀。 你一定要食得， 食得。 你本來食四兩飯嘅，你食翻四兩飯。你晚黑瞓八個鐘嘅，你一定要瞓翻八個鐘。你咪晚黑晚晚瞓一個鐘，咁你好快。 驚咧，成日擔心你仲可能害事。 係啊。 系嘛？處於太然闊達啫，好重要嘅。 好難啊！ 嚇，講容易啊，做啊難。 即係你如果邊個去到醫院，個醫生話：，唉，唔好意思，你嗰個絕症嚟嘅，九成都幾日瞓唔著啦。 唔係，首先咪問下點解選中自己咯，偏偏選中我咯。 冇得解噶， 嚇邊有解嘅啫？即係呢個世界係咁樣噶啦。咁啊問題咧，人始終嘅一次。咁啊，問題咧擴大咧，呢啲係著數喎。你嗱，好似馬生你咧，阿劉兄你咧，個人咧睇得通嘅世界咧就著數啲。如果有啲咧就係醫院嘅世界咧，咁啊牙煙好多啦。 次官你都係咁啦。 我都比較 睇大啦，咁啊， 你見大咪見大咯，冇所謂。 哎，還掂都死啦，咁咪樂觀觀噶嘛，高高興興。 反而你 又多捱多幾日啊？ 唔止捱多幾日嘅，捱多可能幾個月嘅。 你就算捱多一日，你都開心一日啦。 唉，呢個世界咁容易俾你捱多咩嚇？嗱，一陣咧，我哋講華萊士採訪阿江澤民，咁啊正題啦。 咁啊，華萊士咧就呢位美國嘅好出名嘅記者，咁啊嗰陣時新聞嚟喎，大新聞嚟喎，係嘛？咁啊，今次點解抄翻出嚟咧？呢個要問一問啊馬鼎盛 啊，有現實意義， 有現實意義。咁一陣解聽大家留心啊。咁啊，漂洋過海來看你。咁啊，聽完呢只歌之後咧，咁啊。然後就新聞報導就繼續講馬來士採訪江澤民的舊聞，點解有新意義呢？ 講古講今啊！ 好啊！ 彼此安慰，也曾。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今年冬季除了应对第四波疫情，亦都有即将来临的流感高峰期。流感疫苗对新冠肺炎疫情有没有帮助呢？星期二请来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代表详细讲解。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星期一咧就华莱士采访江泽民，咁啊有马鼎盛嘅主持咧，啊嘉宾咧就刘兰昌博士同埋小弟刘天赐。咁我正话问呢个问题啦， 系啊， 哇喂，华莱士采访啊江泽民呢件好旧嘅事嚟噶咯， 但系好大嘅事。 点解系当年系大件事？点解而家要拎翻出嚟讲咧吓？ 因為佢有一個比較， 有比較， 即係江澤民嗰陣時咧，呢、這個蘭昌興，我哋嗰陣時喺私下都傳住叫做咩啊？叫做即係叫做乜天下，即係非去江不可咁，即係有啲咁嘅説話，即係好似江澤民好差啊！點知咧，江澤民差到極，佢仲有呢一樣，佢夠膽見華萊士， 係啦。 夠膽見華萊士呢樣嘢就好了不起喎！ 嗰陣時喺香港仲有一個花絮嘅，你記唔記得 啊？點咧？ 即係佢咪成日一行出嚟咧，就香港啲記者就啄住佢嚟問噶嘛。當時有個張小姐， 張寶華 嗰單嘢，而家你上網全睇到啦。 佢就話：我幫華萊士都交過手。你哋啲人賴衣服啊，賴女女嘛， 幼稚。 即係嗰次江澤民見華萊士咧，有少少破天荒嘅。破天荒係乜嘢咧？一個佢係你唔使先俾問題我睇， 係 咁你中共嘅高官次次如果係。俾面接受你採訪的話咧，肯定即係做好曬功課。 係 啊， 諸多限制 寫過曬嘅，寫曬出嚟。 咁但係江澤民話：第一，你唔使話我知， 現場可以問。 係啦，你唔使預先將你嘅問題話俾我聽。第二咧，唔限時間。 啊，呢、這個又好困難。 即係華萊士已經係八張紀錄人啦，當時、江澤民係七張幾啦。 當然係啊。 咁你四個鐘喎。 係啊。 四個鐘即係次官，我哋七張幾。如果嗌你咁樣即係直落四個鐘， 次官冇問題。 好盡，有七十三噶啦。 唔係冇問題。 有啊。 你因為你係面對邊個先？ 係啊。嚇、啊！你要諗嘢噶。 華萊士係有名係叫做敲問式嘅問答。 係啊，冇錯。 你諗下佢問呢個邊個嚇？問羅賓斯基嗰個佬。佢话问咩啊？啊，佢直头问：喂，你同个姑娘仔喺白宫办公台做嗰件事，你系咪流民啊？ 系啊， 吓，即系直头咁问噶喎、 克林顿就真系唔知点答噶、 所以即系呢次华莱士同江泽民嗰、那个对话啦，可以讲系对话。克林顿。听咗以后，全美国4000万人收听， 系 呢、這个好紧要， 好犀利。 即系美国人对政治唔系咁，你如果做 show 可能都有人睇，四千万人睇。克林顿睇完咧就同江泽民打趣啊，佢话喂， 我哋前后八个总统俾佢审过，个都牙寒噶。喂，点解华莱士见到你咧，好似猫咪见到甜品咁喵喵声嘅？啊，即系呢次影响系非常之大嘅。头先阿兰昌兴提到即系嗰个花税，就讲明一个问题，即系呢次虽然即系新华社佢发嘅稿啊，系剪辑稿。但是都有很多是非常之敏感的。咁江泽民骄傲在于什么地方呢？骄傲在于第一不限时间，第二不限题目。咁任你点问，当然答就由我答啦。咁你起码有胆咁样进行东西文化交沟通㗎嘛。 係冇错。 係嘛，即係你要面向世界㗎嘛。所以呢一次嘅采访呢，俾呢个中宣部啊，是作为教材的。 教材添。 教材啊，兰昌兴，你去人民大学读书你要。 仲有呢仲有一啲人话呢，甚至可以帮邓小平，帮嗰个美国女记者啊。嗰次访问以后一字不改就全部登出嚟。 邓小平都俾华莱士采访过。 但是都审过。 华莱士问佢攞烟食啲。 冇错。咪俾个红包牌食。 唔係即係见到邓小平整烟喂咪整支嚟啊咁样。即係佢嗰种风格呢係同新华社嗰啲风格係回言不同嘅。 係。 咁呢次江泽民嗰、那個採訪，我話點解同而家有關係呢？一個咧，我哋可以對比；第二個咧，嗰啲尖鋭問題啊，其實華萊士係好聰明嘅。你唔限，我都自己限啦，係嘛？我採訪你一定係雙贏噶嘛，我做乜得罪你啫？我唔會腰心腰肺問你發糧工噶嘛，係嘛？咁有啲嘢佢亦都唔窮追猛打，點到即止。嗱，我舉個例子，佢問啲人話你獨裁者喎， 話呢句説話好妖噶啦。 呢句説話 呢個又可以話俾阿江立文一個解釋。你拋個問題俾佢解釋，你又可以咁理解噶。 呢個如果你係國內嘅人問呢句啊，即刻坐监啦，你话我共产党系 挑人啊，挑人啊， 直头你系污蔑抹黑， 系 啊，咁但系江泽民点回答咧？江泽民话点样解释我唔系独裁者咧？第一，我系中央委员会选出嚟嘅， 系啊，咁啊， 第二咧，中央委员会之上仲有一个政治局。 嗯， 政治局之上仲有政治局常委会。 嗯， 我凡系重大问题咧，我哋 集体 领导、這个政治局系开会嘅、常委会系每个礼拜必开会嘅。咁仲有啊，我哋同呢个民主党派系协商嘅。有商有量嘅。你话独裁者？係嘛？咁呢個對答咧就全身而退，同埋各得其所。問者翻去交功課，答者咧亦都冠冕堂皇，可以同全國、全軍、全民嚟到交代 。 但係華萊士聰明之處咧，佢冇窮追猛打。佢話你話選舉有幾多個候選人？ 係咯， 嚇咁選輪咁咪又選你第一、第二。喂，你陰點嘅喎，選乜鬼嘢啫？ 同埋選舉係選民嘅資格點樣？ 唔 係 選民，係黨，係黨。而家講緊總書記。 係咁，但係問題咧，一問到選民咧，又好拗教，好難答。 佢如果係問到江澤民都有解釋，因為其實咧，佢已經有一套説法，就話我哋嗰啲候選人咧係協商 得嚟 嘅，醖釀解決。是已经是经过很充分的协商，通过酝酿，甚至有民意调查。即是譬如说习大大啊，他都是经过400人的一个民意调查，他拿第一名嘛，超过了当时李克强嘛，所以就有这个其中一个理句咯。 刘兄，你所讲的酝酿呢一点都不错。问题如果华莱士仲问清问即是打破沙盘问到笃，边个同边个酝酿？ 系， 咁啊，邓小平同陈云酝酿咯， 系嘛？一定系啊，因为 至少你就是你是中共內部嘛，係嘛？你冇唔係一個公開工啊？係咩？ 係 即係以西方 文章。但係仲有一句，仲有一句可以追問嘅啊！喂，嗰陣時老鄧交代你有一句係名言，係公開咗，大家都知道嘅話啊！老毛嗰阵就老毛说了算， 系 我嗰阵我说了算，几时你阿江仔说了算咧，我就放心了。 系 唔系独裁啊咩？ 但系咧，阿小平咧就俾咗江一个核心啊， 系 即系安佢一个系以佢为核心嘅咩嘛？即系之前都冇噶嘛，你一核心咗，即系话。拒絕了算嘛， 即係呢個核心咧， 係啊， 你可以講喺你個圈度説了算， 係啦， 但係呢個圈上面就我説了算， 係 佢嗰句啊嘛，九二南巡，嚇誰不開往嗰架，誰就下台，嗰你嗰粒核是但可以。可以， 佢話你做核， 係啦。 佢話你唔做核， 唔係嗰陣時仲未係，仲未係核心啊。即係南巡咧就係。就講我要繼續改革開放嘛，但係之前咧就係由於陳文嘅勢力起嚟嘛，即係話又勝者勝之，又開始重新爭論嘛。當時咧江係有啲含糊嘅，咁但係鄧小平南巡之後咧，到五月份咧就江澤民就喺中央黨校嘅講話嘛，就正式提出市場經濟呢個概念嘛，咁咪鄧小平就放心咯，就俾佢核心咯。 嗱，勝之勝者呢個問題咧，華萊士都有問， 都有問嘅， 都有問嚇，即係講到中共不嬲都鬧美帝，特別係華萊士呢個採訪咧係推遲咗兩次嘅，本來係1998年採訪，但係1998年洪災，好唔得閒。嗰次我仲寫嘢講，喂大家你哋留意一下江澤民第一次戴軍帽， 係喎、 第一次戴軍帽就係指揮抗洪嗰陣時， 係啊，以前 佢事後佢仲誇耀嘛，佢指揮過呢次真正係指揮千軍萬馬去抗洪嘛， 咁啊真係，咁啊真係啊，咁啊呢個一個，咁啊1998年唔得啦。1999年大家都知道點解唔得啦？南斯拉夫大使館啊嘛， 炸嗰個戰地彈。 咁呢個炸南斯拉夫大使館嘅事件咧，華萊士同阿江澤民都即係你來我往幾個回合。江澤民就話：你唔使講咁多啦，你話誤炸咧就呃細佬呃唔到嘅。 啊，即係話舊地圖啊。 不過我哋算數啦，即係讲呢一味啦，咁啊，即系讲明当时嗰啲刀光养晦咧，就真系做功夫做得足 啦。 江泽民仲要即系借此啊，同美国方面单一声话喂，我哋有12亿人，我哋12亿人喺度咆哮紧噶， 系嬲噶。 我揿住佢唔系咁容易噶，你哋要知道用心良苦，系嘛？即系佢有少少人性嗰方面嘅交流。 但系总体上嚟睇咧，即系华莱士能够采访到江泽民，江泽民又愿意接受采访咧，佢系一个当时中美咧仲系处于一个蜜月期嘅一个标志。如果你唔係蜜月期，你根本就唔可能，即係話而家。你諗下邊個可以再幫到邊個？ 而家習嘅作風係完全唔同啊！即係美國呢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咧，嗰、那個60分鐘嘅節目咧，係係一個傳統嘅好品牌節目嚟嘅。 嗰陣時我哋亞視買咗嚟播㗎。每个星期日晚黑就播， 买呢个嗰阵时啊，呢个 60分钟时 事， 而家人哋第啲都有啊，都睇到嘅。而家有网就冇问题啦。咁呢个华莱士咧，佢采访啲人咧，当然系好多系好特殊嘅人。你比如讲卡斯特罗， 系啦。 卡斯特罗嗰啲有名，一开声就6个钟都唔够讲嘅， 系啊， 试过13个钟唔停口，啲口水多过茶，真系。阿拉法，咁啊，霍梅尼， 分配你仲难搞啊！佢嗰个伊朗嘅精神领袖， 唔系霍梅尼直头系赶佢走噶， 赶佢走点啊？ 唔系倾紧咁样咧，佢长篇大论啦。咁华莱士话：喂，大佬，我哋讲好咗嘅，即系简明扼要啊嘛。我呢六十分钟，你咁讲，我唔识剪喎， 唔剪唔掂噶 嘛。你嗰霍梅尼话咩啊？你是不是想走啊？走可以而家走的即是这些不同的品性的被采访者的领袖就很难说。还有谁呢？卡达菲。 这个又是。 萨达姆这两个死鬼。 这两个呢又是死硬派 的。不是很特殊的。卡达菲那些直头自己发着梦做着教主。是吧？那你采访他。 不可一世的。当时的 你采访他，你即系点样走完呢一场戏咧？咁系要做好大功课噶嘛？所以佢同江泽民采访之前，佢功课细微到乜嘢程度咧？细微到佢即系未正式采访之前啊，佢建议江泽民唔好戴嗰副眼镜。佢话我知道你有七副眼镜，你不 七副都知， 你不如戴其中嗰副。靓仔啲， 有副黑边嘅好阔嘅嗰个嘛， 即系佢做功课系做到即系体贴入微嘅。 咁咪净系佢做嘅，佢后边咧 全队啊都话俾你听六十分钟啦。 嗰个团队系好大嘅，唔系咁容易组成。所以个个团队嘅人咧都系精英嚟嘅， 绝对系 各类嘅人物都有 行家。即係你就算講拍攝嗰個負責燈光嗰、那個，喺採訪呢個江澤民嘅場嗰、那個場地啊，放咗七十幾支探熱針， 係啊， 光色啊嘛， 係， 你即係從呢啲小嘅地方，你可以知道佢哋嗰啲專業程度，佢要靚仔到即係全世界睇。高清，你大家冇乜挑剔、所以呢一次咧，中共佢自己話係中國對外宣傳嘅一次大突破。 咁啊，與今日有咩唔同咧？咁啊，下 嗰次我查到啊，即係訪問鄧小平嗰個法拉奇。嗰女记者啊，第一期，第一 嗰女嘅问佢：点解你成日做副嘅？你唔做正嘅？ 冇错， 我做咩嘢有咩关系啫？我系邓小平得噶啦。 访问完一次，俾得你做正定副啊？ 我唔计较呢啲嘢嘅，我啊，即系大权在手啫嘛。 咁啊，一阵咧，我哋新闻之后咧，就比较下，即系而家同当日嘅情况有咩唔同咧？咁样。好，咁诶，听声新闻啦，听住歌先啦。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旁人来静静看我到底爱上等什么，旁人来回关心中安慰爱已没结果，热烈地开解一生等你也是奈何，仿佛我在拼命要稀罕援助。旁人来静静探听我昨天哪里出错，何时重逢迷失中飘起这首歌，是旧日是认真执着的某个故事，可惜这份信念到今天多么无措，曾天天真真的爱，假想某日别离后，如孤孤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星期一咧，讲到华莱士啊，采访啊江泽民咧，马鼎盛咧嘅出嘅题目，咁啊嘉宾咧有啊刘兰昌，有小弟刘天赐。咁啊上次啊讲上个半小时讲咗华莱士嗰次真系巴闭啦，首创点样样咧访问江泽民，咁啊。你出呢个题目事必有原因嘅，唔会话乱出个题目。 原因几个啦，一个就头先讲咗对比啦， 系啊对比。 即系当时点解可以有咁开明嘅动作？点解可以有咁嘅自信？任你问，华莱士又准备咗一百个题目嘅。 一百个题目啊？ 结果佢系成功问答。有對答的88个， 哇都幾高喎、啊！ 88个，咁當呢個第一餅帶錄完以後咧、停機，咁即係江澤民後面有成班中聯辦啊、中宣部啊乜乜嗰啲，即係具體工作人員喺採訪之前咧，同美國嘅相關嘅團隊談判，即係好多細節談判嘅。咁其中之一咧就係江澤民嗰個拍板，就係不限時間、不限題目啊嘛。咁啊已經一餅都撈完啦，將近兩個鐘。將近兩個鐘。咁啲工作人員咧就辭之浸浸。最後咧就懟一個最大膽嘅， 就出去問， 同江澤民咬耳仔，話、 嗯、 差唔多咯，啲時間都嚇，好長咯嚇。江澤民話：我應承咗佢唔限時間嘅喎，佢唔收聲，我咪照答咯。 係咯， 嚇乜你睇唔見我好開心咩？嚇、 江澤民談興正濃啊，意猶未盡、啊。 佢同個張寶華係咪？係咪張寶華？ 張寶華 啊，佢同張寶華話。我同谭即系呢个华莱士谈笑风生， 系啊， 你算什么？系嘛 ？naive，naive。 咁佢仲要言犹未尽，佢仲要补充。其实我系为你哋好嘅，你班友咁蠢啊！我作为长者就教下你哋，唔好再整啲咁蠢嘅嘢嚟问啦。咁啊，咁当时华莱士有一个问题就问佢，话你点解唔可以？言论自由呢 是有知心知世的、 是啊，江泽民说我们怎么不言论自由、我们电视台有4000多个、我们报纸杂志有几千种、我们一年出版物超过100万、我们现在执行着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个文化政策，我点会你话即系言论唔自由、新闻唔自由咧咁啊？咁华莱士就冇再追问，喂，你啲系咪能官办嘅？我都唔听讲你有一间系民办嘅， 未有 有1957年之前咯，文汇报民办咯， 哦、 反右以后咪冚咗你咯，咪冚咗你咯，系嘛？咁啊又问。你哋點解要封咗啲網咧？咁 係咯，點解要封咗啲網 咧？你問阿蘭昌興佢點答啊？ 我唔知，我唔知。 佢又答得妙喎。喂，佢話你哋美國都唔係話未封過網喎、啊。有啲咁嘅黃賭毒嗰啲嘢教壞細路嘅喎， 係啊， 點解我可以唔封咧？咁 咪而家封 TikTok 啊， 而家就封得多啦。張兄，你我都係做呢行嘅。 其實咧，呢、這個有關呢一個理論咧，最早咧列寧咧係有回答嘅， 係咩？哦， 佢、回答邊個啊？ 列寧就話點解呢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要一啲嘅保護性嘅措施，因為佢話佢係弱小嘛， 佢打唔过你 嘛？ 系嘛？你谂下，当时你个喺全世界嘅播音频道里边，你中国你占有几大份量？你点打得过美国之音啊？系嘛？咁咪要保护咯？ 毛泽东就有另外一种解释。毛泽东即系反右嗰阵时就话吓，佢话点解我哋啲报纸要即系报啲正面消息咧？因为你如果报反面消息咧，大把啊！你一日报一条，一年365条，不停咁报，嗰个政府咪垮台咯？ 啊， 系啊！毛泽东当时系咁解释嘅。 呢个好老实喎，系啊，呢个系诚实嘅讲法嚟嘅。 咁而家咧？即是江泽民回答华莱士呢，就说我们是有这个叫做新闻导向。导向。 导向不同自由啊。 他这个导向什么意思呢？他解释啊，他说我们不能够播一些不真实的新闻。咁華萊士又冇揾個 追落去追， 唔係揾個例子啊，揾個大家都知道嘅實例嚟嚟、你話呢個係真定係假咧？你話佢假喺邊度咧？你如果話佢真，點解你唔俾播咧？咁啊，霍梅尼話齋，你係咪唔想做啊？唔想做散啫？ 唔想做啊，散翻。 喂，你即刻可以走嘅喎，霍梅尼話，喂，你過癮喎、啊、你真係，所以。華萊士當然佢有佢嘅精明同埋佢嘅聰明啦、既然大家即係你好我好咁啊，即係點到即止啦。有時啲嘢，我聽講啲西方幽默咧係唔使笑嘅、當場唔會話啊哈哈大笑拍掌，好似嗰啲叫做咩爛 get 之類，而係大家有咗呢個對談之後，當場嘅人士同埋聽嘅人士 笑。 佢翻到去會回味 的，諗即係冇錯啦。有 呢啲先叫做幽默， 有回味感。係聽到你説話記得翻。一陣咧夢裏頭笑起上嚟，啲聲笑死人，隔離嗰個都唔知做咩笑。 哇！呢啲好嘢。你啊，經常午夜夢回啊，結一聲。 唉、成日都有。 結果你嫂夫人就話：喂，你我仲喺住噶喎。 即係識笑嗰啲人咧，嗰啲聽眾咧都係好高水準噶啦，即係都係兩邊啲智囊人，係咪先？即係你起碼第一你要熟中國國情，第二你又要熟美國國情，係嘛？知道兩者交鋒點咧，為何而交鋒？佢點喺邊度？哇！你一般嘅啊， 係 咩牛頭角？順手啊！呢啲點去理解啊？係、 你講緊呢啲啊，叫做昂斗水平啊！擠你笑嘅，除鞋除褲嘅，嗰啲啊不能登大雅之堂啊！而家講緊華萊士咁高級，同埋江澤民咁有權，係嘛？大家咁樣即係一個碰撞， 即係所以而家咧個抖音咧。其實在美國咧，係玩得比中國大陸癲好多噶。 係啊，我睇 啊，癲好多啊！我睇有個 你點夠鬼佬癲啊？ 係啊，所以真係其實即係特朗普禁人唔啱嘅，使乜禁啊？你美國人玩都玩，都係玩嗰啲癲嘢啫嘛，都唔涉及政治嘅。又唔涉及意識形態啊！ 心意有心意，佢有心意。 有句説話叫逢中必反啊！而家特朗普係咪有少少咁樣癲癲地咧？因為即係反中，而家攞選票啊嘛。 唔止攞選票，仲要攞民心，即係佢咧係呢個選舉人嘅方式，仲要贏曬咧就一次過贏曬啊！即係全個州攞曬嘅。 這個就真的想問一下次官嘥了兩分鐘現在很多民調就說即是拜登贏緊特朗普輸緊 第一次辯論就是這樣說、60% 是側去、這個民主黨 甚至說美國呢楊迅呢都交代他的部長呢喂你們現在快點去幫拜登的手下去打交道了、不用再去想找、川普了是不是呢？呢個形勢啊，到時會不會有大變咧？ 因為仲有兩次嘅辯論， 這個大家都未可料的。那麼 副總統那次一次而已，辯論就過了啦。那這次呢就用了一個叫做印度婆啊，女人的牙尖嘴利呢來克制你民主黨。我認為都幾成功嘅，應該可以 講。翻翻阿馬興嘅正題，你 繼續嚟都係講江澤民，俾佢問到軍隊嘅問題。咁啊，你老人家都做咗十多年呢個軍委主席啦，啊，好似你對軍隊都幾嚴厲喎，咁。江澤民話係啊，將近十一年啦，啊，所以咧呢個部隊經商咧，即係江澤民喺。退了以後啊，即係呢件事之後，佢曾經有一個自我嘅評價。我任上都做了幾件大事，其中一件大事咧就係禁止軍隊經商。 禁 係啊， 但保利公司經商就差唔多。 但係咧，佢兩公開秘密喎，佢兩條馬仔係真係最衰嘅。一个薄薄红，一个徐才厚。 而家拉两个。 系啊， 我就想即系顺住后尾先讲呢个问题。 系啊， 但系起码喺邓小平啱啱开放改革嘅时期咧，佢系军队里边有一个部门叫军企办。 系啊，军企办。 军队企业办公室。咁呢个军企办咧喺各大军区咧。是一個小錢袋嚟嘅， 係啊， 啊咁軍隊遞養帽、跑馬圈地，所有省市自治區嗰啲好嘅地盤都喺軍隊手裏邊。你話佢幾發啊？佢都唔使點啊！當時佢一分錢都唔使，攞咗咁多地，到時你即係要呢個經濟起飛。地皮就值錢啦，所以軍隊嗰陣時，即係你話貪污腐敗，第一個普遍，第二個容易，即係你直頭你收錢收到手軟嘅，咁所以江澤民佢嗰度殺唔曬呢啲肯定噶啦，你話中國呢個貪污腐敗到邊一年可以即係絕跡？唔好話絕跡啊，基本上冇咧， 你似乎都好。有个梦想啊！ 你到天崩地塌，桑海桑田啊，方可与君别。冇可能嘅。咁但系江泽民话我已经做咗呢件事啦，系唔准咁。咁啊，你呢头禁嗰头起啦。咁你到胡锦涛到习近平，你话佢唔反腐咩？肯定反腐啦。而家反腐嗰啲派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咩队啊？即係 巡視組 啊！巡視組啲陰差大臣落到去，哇！你著張單查啊，係查翻七年都唔止啊， 而且仲會殺個回馬槍，走咗幾日又翻翻轉頭再殺你一次， 再嚟一次檢查， 即係查到好細緻，幾百蚊嘅都要同你查。但係我諗即係華萊士話你呢樣嘢，其實佢問嗰個問題唔係想問你反腐嘅問題。可能就问你，即系党同军之间，国同军之间 个关系点样？系啊， 即系中国嘅特色啦。党指挥枪 系 呢个系世界上而家可能仲有朝鲜系啦，系嘛？就在边 好多 越南咧，越南系国家化，越南唔系， 你古巴都系，即系你凡系呢啲所谓极权政府。你即係而家你昂山素姬叫做選咗攞咗政權，你指揮到槍咩？ 係啊， 你仲係軍人自己話事啊？ 係啊，權力嘅來源咧，就喺武器手上。 係 邊個有武器就邊個有權力。係有權力嗰就話嗰把聲啊大啲。 未必 啊？ 未必。 點解？ 唔係權力同武器嘅關係，而係暴力同武器嘅關係。 暴力添， 係啊！嗱，你睇下台灣從國民黨到民進黨，佢一個咁嘅轉移，兩掌控制軍隊控制得咁嚴，話變就變，軍隊完全中立。呢點係我哋想象唔到嘅， 呢個最 而且係中國喎，大佬。 係係。 是中國人嚟嘅、 啊， 中國人即係國民黨以呢個軍隊起家攞到政權，佢、最後交出政權嗰陣時候，完全冇流血、啊。呢樣嘢你係咪即係好值得研究，同埋個個都有少少驚訝咧？ 呢個係李登輝犀利， 係咪啊？ 李登輝揾阿郭伯川做行政院長，熄咗個兵權，跟住又搞咗個白合法運動，又攻咗呢個郭伯川落台。呢個犀利啦！ 嗱，蘭昌興，你係從呢個政治手腕嗰度去解釋，但係你仲要即係台灣當時佢嗰個民主嘅基礎，打咗落嚟咁多年，佢係呢幾十萬官兵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係嘛？本來喂你大佬冚唪唥嗰啲上將中將都係國民黨員嚟噶嘛， 全部都係 啊！插聲要同陳水扁個監躉敬禮。 系啊， 尊佢为呢个统帅，点解咧？呢个民主起作用， 系 仲有一条啊，仲有一条啊，保持佢嘅高薪厚禄，呢、个好犀利噶，即系 保持个军队 系啊，唔系啊，即系你退休之后，嗰台湾嘅军人退休之后个待遇，18%嘛，你嗰、那个全体银行嘅利息有18%嘛呢点。到而家先搞掂啫嘛， 即系我哋同台湾啲军方啲人接触，发现佢哋嗰啲上将、中将啲收入并唔多嘅， 系啊，唔多嘅， 但系 真系唔多。你未有内疚中，即系唔好讲中国，你未有内疚香港呢个警察处长。 喂，呢个实例啦，香港系全世界最多噶嘛，十几万啊， 十几万 啊，真系 几万啊， 系咯， 系啊，佢系咁多个。处长级的人的最高薪的 D 八啊嘛， 系啊， 你哋班有 D 六啫嘛， 系啊，最巴闭，好啊，讲唔晒嘅，讲唔晒嘅，仲要第下文再讲嘅，即系个华莱士访江泽民同嘅比较， 即系中国嘅一哥或者讲中国嘅党魁同美国嘅传媒嘅。交流，我哋唔好讲交锋啦。 而家不过咁样，而家再想揾翻个华莱士咁样嘅人咧，都困难。 佢仔而家做紧啦， 系，但系争得远啊。 哇，咁你写咁多武侠小说嗰啲内功， 小华莱士 系咪好啊？好啊，咁啊，明天咧星期二咧。就阿岑日飞主持咧，就请咗佢个老友阿柯志谦教授咧讲草本茶喎、哦。咁啊，大家咧关心呢、這个健康食物嘅咧，留意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呢首歌咧，《我的太阳》点解会呢？ 搵呢首歌咧？江泽民去到意大利， 系 弹钢琴， 系咩？ 系啊， 佢识唱。 佢识，乜都识， 自弹自唱。 咁啊，听完只歌之后咧，就啊，基哥，啊，那些年那些事，继续收听。咁啊，跟住新闻报告，啊，请大家留意啦。我的太阳，拜拜。 总在前方，总在前方，别弄了没有谁帮留下，我只能悲伤行囊，用力微笑继续走着，我也相信